长路，曾独自孤身走远方，行得到他跟我流浪。尽管千亿个讥笑的眼光，也轻松地对望，不需担心不必抵抗。栖身风冷中，与他彼此点起这爱火，用火的光高唱爱歌，用温暖给我的曙光擦亮了希望，用坚决的信心告别了失望。虽知失意漂泊，一切可凭爱心替代，是深信心爱深似海，可信任这份爱，亦相信相爱也可接受与忍耐，万载用热诚来等待，是深信心爱深似海，可信任这份爱，亦相信相爱也可接受与忍耐，倾出一片真挚不变心，融化这障碍。似点起这爱火，用火的光高唱爱歌，用温暖给我的曙光擦亮了希望，用坚决的信心告别了失望。虽知失意漂泊，一切可凭爱心替代。深信心爱深似海，可信任这份爱，亦相信相爱也可接受与忍耐，万载用热诚来等待。是深信心爱深似海，可信任这份爱，亦相信相爱也可接受与忍耐，倾出一片真挚不变心，融化这障碍。